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3周年，反对运动乌干达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和缅甸同宗一科研究所所长最近分别发表谈话，称颂金日成同志的不朽业绩，说他把朝鲜建设成为了一个自主自立自卫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世界自主化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